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超电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81. And you can see the title that goes, Which way to go? This is a very useful expression when you are in a big city and you're new over there. For the first time you've been ever to that city, once you're in that city,then you'll get lost very easily. So you usually will ask somebody for directions. Then you will say, excuse me, which way to go? 要到哪？就是要该走哪个方向？ I want to go to the park, the central park. 要到中央公园， which way to go? 应该怎么个走法呀？虽然它不是一个句子，它不是一个问句。如果是这整个问句叫 which way,Which way should I go? 但他这边是当标题，通常我们是在绘画里头呢，就只是讲 Which way to go, please? 要怎么个走法呀？告诉我一下，也可以这样的。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One of a tourist's greatest problems in a new city is often finding her way to the things she needs and wants, such as food, a place to stay,and fun things to do. Most cities have a complic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a visitor would do well to master this system. The first thing she should do is buy a public transportation map of the city as soon as she arrives. Next, she should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local routes and timetables. Armed with this knowledge,A tourist should be able to find her way around any part of the city. After all, it can be quite fun to travel through a new city, exploring interesting spots on the map. Well said, 说得真好。If you ever have a chance to visit a place that is new to you, you can expect a lot of things.And then these may turn out to be very good experiences or memories you can keep in the,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ctually. So if you have a chance, for example, to go to Bangkok, you can see, you know, the different cultures over there. And you may have chances to talk to people over there in English, of course. If you can speak Thai, that's another thing. Well, anyway, in a city...that you have never been to, you can find a lot of fun, actually. Well, 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One of a tourist's greatest problems, 他说这些观光客最大的问题之一在哪什么地方呢？In a new city, 这个标念是 new, 啊，在美式英语我说了很多遍，用来念成 new,And a new city, 在新的城市里头观光客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 is often, 往往就是或者是用动名词短语呢做主语补主语主语就是前面的 one 那个代词 is 就是 finding her way 你不用那个动名词短语你也可以用不定式短语 is often to find her way 都可以这边故意用 her 指的前面的 tourist 他是男性的也可以代表女性所以这边故意用的女性用 her 那么要不然你可以用 his finding his way 也可以但是呢现在大部分的人都用 their way 因为前面的 a tourist 那么这个是可以代表男的也可以代表女的所以呢干脆避免争议有人就用 their 不过 这边呢还是用 her 或者是 his， 因为毕竟前面的是主语是单数所有格tourist。好，这个呢可以看得到是他用 her， 就是要找到他的路线和路途路径，可以到达什么地方的路径呢？那个 to 是介词，就是 things she needs， 可以呢通往那些可以买到东西的地方。什么东西呢？ That she needs， 她所需要的东西。 And wants， 而且她想要买的东西。 Such as food， 吃的这个食物啦。 A place to stay， 还可以待一个晚上那个地方。标准的用法 A place to stay in， 因为要不定式短语，当形容词用的时候修饰前面的名词时，这个名词必须要做不定式短语中的动词的宾语。 A place to stay， stay 是不及物动词，你不能讲是 stay the place， 这样 stay in the place， stay in the city。 可是现在的用法它不理会你这样的严谨的这个语法了，它就把 in 去掉啊。我们所以讲说 I need a hotel to stay，我需要一个饭店待下来，这个时候呢，或者一个酒店必须要待下来的时候，那你就通常老外不会说 I have to find a hotel to stay in， 他不加 in， 他就直接说 I have to find a hotel to stay， 他直接这样讲了。所以呢，这个语法呢，那么标准的语法是一回事，实际在使用的时候有很多呢都是跟我们呢的语法相左右的，尤其是在歌词里头 He don't know nothing， 用 he 当主语，他用 don't， 应该 he doesn't know anything。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思想框框放大，人家老外怎么说我们就跟着怎么说。像比如说要找食物啦，要找待的地方呢， A place to stay that simply meansa hotel， big or small， 可能是大的也可能是小的。 and fun things to do， 以及呢可以找到呢可以有趣的可以好玩的东西可以做的。你看后头这个 to do 用法就是完全正确，因为 do 是及物动词，它的宾语就是前面的 fun things， 好 fun things to do， 那后头就不需要再加任何介词。好，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用法，因为 do 是及物动词， fun things 可以做它的宾语。好，总而言之，我们了解这个句构之后，我们看下面怎么说。 Most cities have a complic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a visitor will do well to master the system。 大部分的城市呢都有比较复杂的 complicated，这个念的时候念慢点 complicated， complicated 那个 t 那个 d 把它切掉， complicated system， 不要念成 complicated 啊，不要 complicated 啊，那个 d 的音是念不出来的，它把它切掉。那么复杂的非常 complic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交通运输系统。 and a visitor，所以我们的游客呢 will do well， 会做得很棒，这样做会非常的好过。怎么样呢？ to master the system， 这个整个不定式短语呢其实就等于 if 引导的从句，就是 if she masters the system， 要是她能够熟悉精通，也是用 masters 这个字。那么这个呢系统的话就等于 and a visitor will do well if she can master the system，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好了， master 是一个很好的字， to master English you should expose yourself to this language every day， 要想把英文学得好，你就必须要呢把自己暴露于，那么这个呢英语就是每天都要暴露啊。 expose yourself to something， E-X-P-O-S-E 这样的用法。好， expose yourself to this language， in other words you should keep on speaking English， whenever possible, when you take a short rest, just, you know, read an English newspaper. An English newspaper will help you enlarge your vocabulary. 它可以扩大你的那个单词的词汇能力。Enlarge, E-N-L-A-R-G-E.Your vocabulary, vocabulary 这个词啊是不可数的，有词汇量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就讲 ，reading English newspapers will help enlarge your vocabulary, vocabulary 啊，这是一个不可数的一个名词。接着往下看 ，the first thing she should do, the first thing。这种叙述词后头有名词之后，假如有定语从句时，它的关系代词一定是 that， 所以不能用 which。The second thing that she should do, the first thing that she should do 都是用 that。这个 that 作为 do 的宾语省略掉了。她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is 后头你看 to buy 后头要放 to 引导的不定式短语。可是我们早就已经说过，在你的 is be 动词之前，有 do does did 这种动词出现的时候， be 动词之后的不定式短语那个 do 通常都省得掉。What I did yesterday was eat and sleep. 我昨天所做的就是吃和睡啊，对不对？很平常呢， I worked just like a dog. I worked hard like a dog every weekday.也就是上班日 week 加个 day day 分开是两个词这样子。So last weekend 就是上个周末呢 I did nothing but eat and sleep 就只是吃和睡这样子。好 All you should do is study hard 本来是 is to study hard 那个 to 就省得掉。他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情 is buy a public transportation map of the city. 要买一个呢就是所谓公共的交通地图 map of the city, 也就是这个城市的那么公交车或者捷运系统这些公共交通系统那这些上面这个标示的这种地图。As soon as she arrives,他怎么一到达之后就是 as soon as she arrives in the city, 啊这个时候 city 是大地方所以前面要用 in。如果是这个建筑物就 arrives at the station, 啊一到达这个车站那就要用 at。in the city, in town, town 通常前面不加定冠词的啊。那么等等都是用 in 这样用法。Next, 接下来 she should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local routes and timetables. 接下来她就应当要熟悉 be familiar with, 这个熟都不能再熟。也就等于 be acquainted with, A-C-Q-U-A-I-N-T, 加 E-D, acquainted. 中国人呢我们老中呢通常会念成 acquainted, 不要这样念 acquainted.Aiding, acquainted, 这样用法 with the local routes, 就是要熟悉当地的这种路线 and timetables, 以及呢时刻表就是火车啦或者是呢 MRT, 捷运站啦等等的这些时刻表你要熟悉。Armed with this knowledge, 配备有这种知识之后这个 arm 在这个地方呢特别记住呢它是一个分词前面省的 being B-E-I-N-G being armed 是从 if she is armed with 这样过来的 if she is armed with this knowledge a tourist should be able to find her way around any part of the city arm 是武装配备有 she's armed with a gun 她配备有一把枪但你不用这个 armed, 你也可以用 equipped, E-Q-U-I-P, 重复一个 P 再加 E-D, equipped with this knowledge, 或者 having this knowledge, 有了这样的知识之后呢怎么样呢 ?A tourist, 这些游客呢观光客 should be able to find her way around any part of the city. 就能够呢找到她的这个路线。Around any part of the city, 这个城市的任何地方呢，她都可以找到她要去的地方。After all, 毕竟呢 it can be quite fun.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千千万万不要用 funny。这个 funny 是代表滑稽的。You know, I like John because he's funny. 我喜欢约翰因为他很滑稽。但是呢 fun 也可以当形容词用。我们说、哦、he's a fun man to be with. 跟他在一起很有意思。He is a fun man to be with. With 那个介词他的宾语就是前面的 a fun man, 就是不定是短语。它就一定是前面的名词要作为它的宾语，这不定是短语的这个宾语。A fun man 跟 a funny man 是完全不一样。A fun man 是代表有趣的人。That's a fun story. That's a funny story. 那是一个滑稽的故事，完全不一样。Fun 也可以当名词。You know, I had lots of fun staying in Tokyo last time. 上一次在东京我待了这个非常的愉快。I had lots of, lots, L-O-T-S, lots of fun, 就等于 a lot of fun. 然后后头要加动名词，因为呢介词 in 省得掉。I had a good time, I had a fantastic time, staying in Tokyo last week, 等等，都可以这样说的。好了，了解之后呢，就是他说 after all, 这个 after all 是一个很好的用语，怎么使用呢？我们说 hey, don't punish that child, 你不要处罚那个孩子。I mean, your son, of course, he's only 5 years old, 他才五岁耶，你这样就要处罚他，他什么都不懂耶。Be nice to him, and he'll be nice to you when he grows up, 长大之后他也会对你很好的。所以Don't punish him. After all, 毕竟 he's only 5. 他才是五岁就用 after all. 毕竟 it can be quite fun. 这以下呢会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个代词呢是虚主语代替后都不定式短语，这个不定式短语才是真正的主语，所以它可以整个不定式短语移至句首。After all, to travel through a new city,can be quite fun, 是这样说的意思。他说毕竟呢，他说能够呢到一个新的城市到处游走啊 travel through, 那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同时后头呢动词本来是 an explore, 那个 an 并列连词连接跟 travel, 啊就要对等。可是我们已经讲过第二个这个动词啊表示的动作同时发生时，我们可以把 and 去掉，或者动词就变现在分词。就好像 he sat in the corner sipping coffee, 他坐在角落里头啜饮着一点一点的喝的这个咖啡 sipping, S-I-P, 重复一个 P-I-N-G, 他就这样 exploring, 同时一方面到这个城市各地旅游，同时也探险 exploring,也就是呢探索 interesting spots, 有趣的一些地点。这个 interesting 也就是等于 fun 的意思， fun spots, spots 就是地点， on the map, 地图上的有趣的地点慢慢探索，这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那在我把这一课结束之前呢，我要先说一下 spot 这个字啊，它可以当动词用。 I spotted John kissing Mary this morning,今天早上我看到呢就是 spot, 就是尤其讲的突然间看到。I spot, 重复一个 T 再加 ED, spotted, 这样念。I spotted John kissing Mary. That was disgusting, 真恶心。因为 Mary 呢是一个小是一个大狼犬。然后呢 ,John 呢又跟他吻别、啊、因为他跟这个狼狗感情非常好。让大家互舔舌头。That was gross, 真是恶心啊 G-R-O-S-S They spot somebody I spot a thief over there 啊我呢突然看到那边那个贼就在那里啊 T-H-I-E-F 可是 on the spot 哦这是很棒的用法了这当名词用法叫当场 He was caught stealing my money on the spot 他偷我的钱当场被逮到 He was caught 那么 He was caught stealing my money on the spot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好了了解之后现在我们从头到尾把这篇文章再念一遍 One of a tourist's greatest problems in a new city is often finding her way to the things she needs and wants such as food a place to stayand fun things to do. Most cities have a complic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a visitor would do well to master the system. The first thing she should do is buy a public transportation map of the city as soon as she arrives. Next, she should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local routes and timetables. Armed with this knowledge,A tourist should be able to find her way around any part of the city. After all, it can be quite fun to travel through a new city, exploring interesting spots on the map. 现在我们就来看语法重点。他说，凡是 all 啊，或 the only 啊 ，first、second 什么什么 thing， 之后呢加关系代词 that 引导定语从句。或者以及 w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做主语的时候而且这类的定语从句或者名词从句啊结尾有及物动词 do, does, did 或者再有一个 be 动词 is 或者是 was 之后接不定时短语啊 to 引导的不定时短语而这 to 呢往往是可以省得掉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看了这个句型现在我们就马上来看这个例子All you have to do is all that you have to do. 好这个 all 就等于 the only thing that you have to do. 一样的意思。你所要做的这个事情那个 that 是关系代词作为 do 的宾语省略掉了。Is to apologize to her, 要向她道歉。你说嘿你好丑。记住男人不能随便说 女孩子这样丑。永远记住一句话。All girls are beautiful. 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漂亮的 except that some are even more so. 只不过是有些女孩子更漂亮就是了 except 加 that. Except that some are even more so. 那个 so, 那么是一个形容词就是等于代替 beautiful. Except that some are more, even more beautiful. 好这是一个人生哲学看女孩子看人不能随便批评人这样子好人的长相跟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他这句话就可以缩解成 All you have to do is apologize to her 唯你唯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向她道歉当然这个 all 也可以用 What you have to do What you have to doIs apologize to her. 下面也是一样 The only thing that the lazy guy can do. 这个唯一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 That the lazy guy can do. That 作为 do 的宾语省略掉 The 懒惰的家伙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 Is to eat and sleep. 就是吃和睡好那个 to 它就省略掉 The only thing the lazy guy can do Is eat and sleep.What I did yesterday was to read and listen to music. 一样的那个 to 省略掉就变成 What I did yesterday was read and listen to music. 我昨天所做的事就是看书和听音乐这样子。就是通常我们用来在教笔友的时候呢这样讲。比如说 Dear Paul,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write this letter to you. Let me introduce myself.I am a, you know, a nice guy, having a pleasant personality. My hobbies are reading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又到周末了，每到周末我们都会来聊一聊 TED TED Talk， 希望对大家的雅思和托福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壮壮老师。老师好。 Hello， and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something quite interesting for me. This passage talks about how to work better when you are with a team member who always disagrees. 在像这个雅思托福口语里边有问到过的，就是说什么人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成员，对吧？你是找那些和你观点相近的呢，还是总是跟你唱对台戏的这样的人去合作呢？比如说 Larry， 你要是想找个搭档，你愿意那个跟你意见极其一致还是有所不同的人呢？ 当然是意见一致方向一致的。本来这个时间紧迫，要工作效率提高，那就需要一个不给我提出异议的人。 你看大多数人都会是这个观点。但是呢，我们今天听的这一段呢，这个演讲者 by the name of Margaret Heffernan, who is a management thinker, 啊，他是管理的思想家，他呢就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好，今天我们听的题目就是 Dare to Disagree。就是胆敢持有不同意见。它是这样的内容。Most people instinctively avoid conflict, but as Margaret Heffernan shows us, good disagreement is central to progress. 忠言逆耳嘛。 没错。也就是大多数人呢都倾向于回避各种矛盾冲突，而人家这个人就给我们讲话中用例子具体的就说明了好的不同的意见其实对于前进来讲是有核心推动作用的。 She illustrates sometimes counterintuitively how the best partners aren't echo chambers. 什么叫 echo chambers? 这个 echo chambers, 在好多的这个古代人，比如说古埃及文明，它的这个墓穴里边啊，有这么一个部分呢，就是你自己站在里面说话，能听到自己的回声。那这个部分就叫 echo chambers。那这里边显然不是指这个洞穴了。我再念一下这句话啊，你看是什么意思 ？How the best partners aren't echo chambers. How the best partners.On Uncle Chambers， 也就是说你的搭档最好的搭档并不是一个只会重复你说的话的那个人。 对了，不是像回声似的你说什么他说什么，对吧？也就是说好的搭档呢应该是持有不同意见的。那什么叫做 counterintuitively？ 那跟那个 intuitive 应该是反义的。 好，先看 intuitive 什么意思呢？ 就是知觉，有知觉的。那 counterintuitive 的就是违反直觉的。所以说呢，他呢通过讲话中的例子呢，有的时候就是违反常理的去展示出来啊，这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其实应该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And how great research teams, relationships and businesses allow people to deeply disagree. 所以说呢，好的搭档呢，还是应该的话持有不同的意见，这是有利于整个项目的推进。然后尤其是在这个研究的团队，还有呢在这个商务这样的场景啊，而它是允许人们 deeply disagree 啊，在很深的程度上都持有不同的意见啊。我们开始听之前呢，还是先看一下生词。第一个生词呢，就是他用到了 whistleblower。 那个 whistleblower 是什么东西啊？其实就是哨子啊。那它其实还有一个别的意思，就是 blow the whistle 是 expose wrongdoing， 就是在吹口哨的时候就引发了别人的注意，所以就把这个不好的事儿呢给它暴露出来，就有点像我们中文那个扎针儿那意思啊。whistleblower 呢，就是暗含着这个啊，把这个不好的事情给它指出来。那也可以想象啊，你都能想象出来，有持不同的意见的人呢，就是会唱反调呗。再来呢，就是 a crank， C R A N K， a crank is an unbalanced person who is overzealous in the advocacy of a private cause。也就是他在支持一个私人的这么一个事儿的上面呢，他是特别的热情，并且呢他是 unbalanced 啊，就是不平衡的这么一个人，是想法古怪的人。那我们开始听之前呢，再看一下演讲者本人，这个 Margaret Heffernan explores the all too human thought patterns like conflict avoidance and selective blindnessThat lead managers and organizations astray。 那他呢探讨什么呢？是 explore the all too human thought， 就是太人性化的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对于人来讲太正常的这种 thought patterns。 explore the thought patterns 啊，他要探索这个人们思维的这个规律。比如说这个规律里边包括呢Like conflict avoidance， 那遇到冲突一定就是躲，对吧？躲避的这个态度，这是一种 pattern 啊，规律。第二种呢叫做 selective blindness， 就是有选择性的闭上眼睛啊，看不见了，是吧？那你觉得碰见什么事儿的时候，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时候，人们就容易索性就当没看见了？ 坏事吧， 对了啊 ，selective blindness， 故意就看不见了啊。他说这两件事呢 ，lead managers and organizations astray。这个 astray 就是 lead somebody astray， 就是把某人带向歧途。所以呢，他在探讨这个人性特别常见的这样的思维模式的时候啊，其中呢就是回避矛盾和冲突，另外呢有选择性的看不见了。这两件事呢通常会让管理者和组织机构，就是让这个公司，大的公司呢走向歧途。哎，这么一听的话，如果此人都大力推崇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做搭档，那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听一听，是吧？ 好的，那说了那么多，我们赶紧来听一下这一段非常精彩的演讲，讲的就是 Dare to Disagree。 In Oxford in the 1950s, there was a fantastic doctor who was very unusual, named Alice Stewart. And Alice was unusual partly because, of course, she was a woman, which was pretty rare in the 1950s.